笑的表情，可爱的样子，我替你高兴。 我已经原谅了他的承诺，他说不会再让我心灰意冷。 想着你为他哭红的眼睛，我的心情还是难以平静。 他不止一次地向我保证，一定疼我、宠我、爱我一生。 医好了伤疤，你就忘了疼。哥哥的话，你可别当耳旁风。常言说长痛，它不如短痛。何况你现在还是那么年轻。 医好了伤疤，我就忘了疼。不是我太傻，说太重感情。哥哥的话不是不愿意听，只是我对他一直情有独钟。 哎，你要三思而行。现在傻笑的表情，可爱的样子，我替你高兴。 我已经原谅了他的冲动，他说不会再让我心灰意冷。 想着你为他哭红的眼睛，我的心情还是难以平静。 他不止一次地向我保证，一定疼我、宠我、爱 医好了伤疤，你就忘了疼。哥哥的话，你可别当耳旁风。常言说长痛，它不如短痛。何况你现在还是那么年轻。 医好了伤疤，我就忘了疼。不是我太傻，说太重感情。哥的话不是不愿意听，只是我对他一直情有独钟。 医好了伤疤，你就忘了疼。哥哥的话你可别当耳旁风。常言说长痛，它不如短痛啊。何况你现在还是那么年轻。 医好了伤疤，你就忘了疼。是我太傻，说太重感情。哥哥的话不是不愿意听，只是我对他一直情有独钟。 哎，你要三思而行。